Virgin Music Radio。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新的开始，一切都是新的，每次都会这样说哈。新的一周，新的开始，这次呢岂止是新的一周啊，而是新的一年。今年感觉特别好哈，2018年1月1号星期一都是一，而且今天还是农历的15，一切都是圆满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哎呀，路上简直是一马平川呐。所以我就经常说哈，别人休息的时候你一定要上班。什么叫错峰上班？一马平川，也希望你在新的一年一马当先。好了，还有很多这个祝福的话哈，比如什么新的一年财源滚滚啊，红包不断呐、身体健康啊，步步高升啊，等等等等。总之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掌声在哪里？确实我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2018年的汽车音乐会也有很多全新的变化，比如说你就听到开始的片花变了，是不是？连这个背景音乐都变了，都是很新鲜的感觉。嗨，走起！新一年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更多的好朋友，还继续在这里。2018汽车音乐会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叶，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看一下今天限号，今天是2018年的1月1号星期，今天是2018年的元旦假期哈，机动车呢将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公路呢不减免小客车的通行费用，就是说你别以为放假哈我就可以免费过高速，不可能的。但是今天呢是不受尾号限行的限制的啊，早上路啊，你即使限行不限行，你都没车哈，出门的时候哎呀这么畅通无阻。好了，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惊喜送给你了。那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发红包，包包，对呀、每15分钟向你投一枚重量红包哈。9点半开始啊，现在前半个小时我们做什么呢？你还没进我们的微信群呢。话说我们的微信群已经满了一个啊，当然现在也空出几个名额哈，你还可以溜份进入我们的下组群当中。还有一个群我们今天要新开了，所以如果你想抢红包，就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一个一个把你拉到我们的新的家族群当中。新的一年当然要成立一个新的家族群了，当然喜新不忘旧哈。那家族群当中的朋友呢也会向你们来扔红包的。从9点半开始，9点45、10点还有10点15分，每个15分钟都会来一波新年的喜气，沾一沾喜气哈，看一看运气，还有大大的红包一个一个的向你砸过来，赶快接住。好了，那也说一下我们2018年的汽车音乐会，会有更多风格的音乐，更加精彩的活动， 我们会在线下增加更多的活动内容。另外呢，老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九点到十一点还有超长两个小时非常精彩的汽车音乐时间，有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保留，还有汽车推荐、汽车音乐定制，还有私人定制时间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惊喜都在2018年的汽车音乐会。2018年我们风雨无阻，还要在一起。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哇，新的一年开始了，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哈。那么汽车时尚资讯呢，今年会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同大家见面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无人加油站听说过吗？可真的来了。什么？去加油站没有人吗？对，无人汽车超市开业了。别了，四 S 店啊？什么？以前我们这个心目当中的这个四 S 店也要退出历史舞台吗？对呀、啊，马上就是无人汽车超市就要来了。无人驾驶汽车在哪里可以训练技能呢？有，无人驾驶汽车驾校也要开业了。天哪，这新的一年有这么多这个新的突破啊，让我们有点这个目不暇接的感觉。好了，先来看一下无人加油站。每天都去加油，好心累呀、啊！各种排队，有没有？对于现在移动支付这么快捷的今天，还是有大部分加油站只收现金。不仅加油排队，就连开发票都得跑到便利店里面去排队取票，这是什么情况啊？真的，有一次我就是在这个市里面去加油站加油。对不起，我们不支持微信支付宝，我们也不支持银联、银联卡服务，我们只收现金。什么情况？哎，如今智能加油站来了，与传统的加油站相比有颠覆性的区别。从你开进加油站的瞬间到加油到付款到离开，没有一个服务员、哦、这是真的吗？真的，更没有一个收银员，不用排队，不用下车，不用拧开油盖，一路畅通无阻。车牌的信息、淘宝 ID 还有油品信息等等全都是自动识别的，如果加油系统配合互联网汽车的操作系统，就可以实现全程不用动手的自动加油站。离开的时候甚至不用考虑在哪儿支付，因为系统已经直接通过你提前设置的付款方式进行了信用扣款。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这样快捷的服务真的是一大福利了。好了，还有我们的福利呢，别忘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等着来接红包吧。好了，2018年第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为你揭晓。首先是第五十到第四十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Hugo Castron You Will Be Mine。You're so damn sexy。第四十九名国味 VC 带我回家。第四十八名蔡依林就是爱。第四十七名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 第四十六名 Blue One Love。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ll be mine the line, you'll be min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ross the line, you'll be mine. 西班牙的舞曲歌手 Hugo 的这首 You Will Be Mine 是我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去年全新推荐本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周的第50名的歌曲。感觉 Hugo 的声音呢很有这种诱惑的因子哈，在空气当中散播开来，一不小心呢就会被他诱惑到了。好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的歌曲，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哦，还是去年推荐的一首歌曲，本周本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第一周的第49位歌曲，过味 VC 带我回家。 带我回家，一起走，一起走。 歌曲依然充满了青春的光芒，还有炽烈的激情，用美妙的旋律、精良的编曲功底、独特的演唱方式，尽情地抒发那些关于梦想、关于爱情、关于生活、关于奋斗的青春感悟、青春的故事，成熟而又不失青涩的思想。去年全新推荐的哈，本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歌曲《Gourmet C》带我回家。好了，继续攀升，看看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冰箱说温度会走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性能感应人类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 就是爱，去年全新推荐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48名歌曲。好啦，已经看到我们的去年的老朋友思琪还有心里话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看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比如说安小璐，比如说我再刷新一下哈，哇、哦、好多新朋友，累了睡觉就是香。当然了，你好白少杰，请问你和白姐有什么关系吗？丈夫老婆许多年后，你好新朋友梁少，还有君，还有 Mira， 焰火 K 香蕉老师，哦，以前有咖啡脆老师，现在又来了香蕉老师哈，有没有苹果老师、橘子老师？嗯，阿斌，还有这是李是吧？对方正在输入，你们来了，好，知道你们要来抢红包了，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2018年汽车音乐会的大家庭当中。现在就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马上拉你进我们一个新的家族群哈，家族群也在扩大。壮大当中，壮大队伍，当然先要把我们的第一个家族群填满，之后呢我们就要开第二个家族群了。其实那个一直就开着，只不过呢现在比较冷淡，我们要把它继续在2018年让它火热起来。怎么火热呢？好，待会儿9点半回来以后我就要派发大红包了，希望大大红包砸中你哈。怎么被砸中呢？就是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好，现在你就可以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就来领大红包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也算是我们2018年的见面礼了。刚刚新年开始给大家一份见面礼哈，大礼包。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那你是在地图上每一道。 来自陈绮贞的这首歌曲《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旅行的意义》，木吉他版的。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呢，陈绮贞不紧不慢地用吉他弹唱，追问春季旅行的意义。春季旅行有什么意义呢？还用问那么多吗？赶快走起！哦，我告诉你啊，昨天就给自己下单了，给自己定制了一个春天的旅行计划。对呀、啊。 趁着这个年初哈，手头不是特别紧，赶快给自己下各种订单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旅行，至少一年要有一到两次出去走一走，让自己的生活的节奏改变一下，你会感觉很不一样。每次旅行回来都感觉的动力满满，活力十足。好，当然也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了。作为每一个老板，恐怕如果明白的话，都会鼓励自己的员工旅行去吧，休假去吧。其实哎呀，老板看你这么累也那么辛苦，好好休息一下，天天此事你回来一定有更好的工作。好吧。不过在这次歌声当中，我们也感觉到一种勇往直前的味道。对呀、啊、想旅行还犹豫什么。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个很老的偶像团体啊 ，Blue One Love， 充满活力的演唱。 活力哈 ，Blue， 哇，大半个地球唯一的颜色，永恒的色彩，他们起这样的名字也是别有用心哈，别有用心，想占领至少半个地球哈。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是全球都在聆听的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相伴，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广汽 Acura 全新 TLXL 钥匙来袭，大造型动美学，舒适座舱，运动科技于一体的舒适型格座驾，现邀您感受畅愉随心的驾乘体验，到店试驾有礼，详询广汽 Acura 当地经销商 Acura。 The weather，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5.2度。今天元旦恰逢晴好天气，白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较好，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数九天天气寒冷，尤其早晚气温低，外出注意防寒保暖。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最近出炉的中国现场娱乐消费洞察报告盘点了过去6年中国现场娱乐行业的发展情况，本时段我们一起概括梳理一下。首先放眼演唱会市场，虽然近年来开个唱的新晋歌手越来越多，但每年都举办演唱会的歌手非这些乐坛常青树莫属。6年来历年票房贡献价值榜前5名的是五月天、蔡琴、小野丽莎、凤凰传奇和费玉清。再来揭晓个人演唱会数量的排行榜，陈奕迅、张学友、周杰伦、张惠妹和五月天，以上五位在过去6年间召开演唱会场次数超过100场，堪称各唱的劳模。陈奕迅更是以137场的各唱位居榜首。相比之下，戏剧市场的吸金王无疑是那些热门 IP 的舞台衍生，坐拥大量原著粉，票房自然不俗，如《盗墓笔记》系列舞台剧、《三体》舞台剧等。另外，经过多年的累积，已形成 IP 化品牌影响力的优秀戏剧演出团体，如开心麻花、孟京辉等，同样是票房的保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的相伴。总结了一下哈，去年2017年我们是520个小时的相伴，2018年又开启了全新的篇章。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朋友，跨年之后继续来守候和支持汽车音乐会。我欢迎在2018年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大家庭已经开了好几个房间了，赶快进入。首先呢，让我们的一群哈很热闹的一群满了之后，我们要开2群，因为今天呢要发大的红包给大家了。好了，资讯过后就要先派发今年新年快乐的第一波大红包，是在我们的一群还是2群？哦，不知道，给你个惊喜。好了，先进入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科技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前面预告过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无人加油站还有无人汽车超市，真的吗？今天我们就来再来关注一下无人汽车超市。别了，4S 店哦，近日呢，无人汽车店的视频刷爆了朋友圈哈。无人汽车店的第一站呢，首先是以超级试驾的形式面向所有人，只要在某某宝 搜索超级试驾就可以进入到主页面，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选择车型，然后选择取车门店和取车的时间，预约成功之后前往门店，不需要任何手续，持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刷脸成功之后机器会自动弹出车钥匙，这时候只要将汽车开走，就会体验长达3天的深度试驾。你说我太喜欢的了，天天抱着它上床睡觉没问题，然后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这款爱车哈。按照归还的时间将车辆还到这个提车的门店，整个试驾过程都有合同来进行约束的，全过程重点在这里哈，认真听哈，没有一个导购员，没有一个收银员，没有一个服务员，随心所欲，3天的深度试驾。如果你决定要买车，按照之前的视频里面的流程，只需要在手机上下单，然后再到无人汽车店，哇，这款爱车就跑向你的面前，是吧？那自己会跑，对，张腿跑到你的面前，然后把车钥匙就端到你的眼前，主人收下吧，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开这款车回家了。哇，整个过程没有人，没有人帮助，自己就可以完成了啊！好啦，听到了这个惊喜之后，接下来要大大的惊喜了，要马上来派发红包了。发红包的同时呢，别忘了抢红包的时候来关注一下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Kelly Clarkson Underneath the Tree。第44名 ，How John 素颜假期。第43名，王俊凯冷暖。 小楼那边欢送，不让人遇见。未完成画面，再见太敷衍。微笑着道别，哪怕会远。 第42名，萧敬腾吻我吧。第41名 Mika All She Wants。 It's a major conversation that is changing with the times, but it's als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年伊始有没有被这欢快的歌声击中呢？有没有被我们刚刚派发的这个红包砸中呢？新年快乐，第一波红包已经派发出去了，是在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好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现在来得及，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先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还会陆续有三波的大红包要派发。好，微信号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掌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好，介绍一下，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Clarkson 的，是一首 Underneath the Tree， 在树下，很巧妙的管弦乐打造出了柔情浪漫的冬季气氛，融合了这个温馨的乡村情怀，释放了非常迷人而又欢快的歌声，很有这个年底的气氛哈，这种感觉就是过去的那个节日啊，西方最隆重的一个节日。当然我们这个过完元旦之后，马上就要迎来我们最隆重的节日春节啊，更重要的春节要放长长的七天假。春节长假做好准备了吗？会不会来一个素颜假期呢？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素颜假期，来自好恰，去年全期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 只要想放假共你脱着幼纱，不分四季共你也像初夏。是我快乐屁股，到海滩盼我共我看着星火， 太多太多 兴奋过， 满足太多太多， 体验我 sunshine， you are my sunshine， 天空总这样蓝，爱我就算素颜，别太会 say sun， 那我够我抢眼，热爱放似画，再听歌与你自拍，快乐当下。 再等，再等，再等， 等放假。倒数，倒数，倒数，倒数，今天最终数到吧。一早吃喝共你，午后拍拖，一生不错过物价，也未清楚。 刺激太多，太多， 兴奋过， 满足太多，太多，太多，冲破晚山体验我。 眼女子组合好恰好恰这首歌曲素颜嫁妓，三位成员都是很热爱表演的哈，他们也先后在各大颁奖礼当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在人气也是在这个上升的阶段。好了，那接下来我也继续上升吧。2018年六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名歌曲来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王俊凯的冷暖，哦，凭借成熟的歌唱水准，首次演绎这种神秘感性的曲风，没想到王俊凯也是游刃有余哟。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你想过不卑不亢一个人，难过不声不响这一生，留下个不冷不热的灵魂。我试过冷漠的对别人，好让自己更安稳，也忘了热爱能让人更完整。终于我不卑不亢一个人，用一生回忆过到另一程，留下了冷过热过的灵魂，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 是王俊凯继18岁生日成年礼主题曲之后又释放出的一首个人音乐作品，对于他这样成熟的演绎，你打多少分呢？满意吗？好啦，继续攀升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名歌曲在哪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又是动感十足，来自萧敬腾的《吻我吧》，这个玩味心十足的歌词。可以说是流行乐坛上律动感很强的 disco， 所有的重拍、和声、唱腔、歌词，无一不令人惊艳呐、啊。

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好久没你信了，嘛去了？ 哎呦，房子装修累惨了。 怎么没找全包员呢？从设计到材料到施工再到家具全都管了。 自己弄，这不为了省钱吗？ 全包员999元每平米，一架全包员，一家80平，8万也就够了，还包含灯具窗帘，还送家电好几件。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自己装已经花了10多万了。不过我买的是实木家具， 全包园产品升级也是999，含全屋实木家具。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多花6-7万呢？ 400-606-8866，想装修先打这个电话问问全包园再动手。400-606-8866， 装修先问全包园，再也不花冤枉钱。 详见店内活动。 旗帜飘扬，榜样闪亮。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将于1月3号晚间在北京卫视，1月6号和7号早上8:20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敬请关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换了新的包装哈、啊，就是这样新鲜闪亮的登场了。欢迎我们各位新老朋友继续在2018年来支持2个小时好歌不间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那今天2018年的第一期直播当然要给大家带来见面礼了，就是我们的大红包。好了，待会儿我们要派发新年快乐第二波红包了。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2018年，我们的节目呢，是怎么说呢？不加量，但是绝对加价哈。没加量，当然会加入很多丰富的内容哈，加入很多内容，但是没有加价，是这样。时尚没有增加，但是我们会增加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资讯在其中哈，让你会听起来更是目不暇接哈，那种很充实的感觉。好了，接下来又进入到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无人驾驶试运营基地已经落户在顺义了。无人驾驶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真的是啊。近日，顺义区的无人驾驶试运营基地在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启动了。这是北京市首个开展无人驾驶试运营的区域，同时也是顺义区落实北京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助力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大举措。那负责人说，顺义未来呢将围绕无人驾驶和智能网联汽车，在人工智能、5G 通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还有智能道路、云计算、高性能芯片、先进材料、自动化、先进机器人等先进的领域打造高科技引擎，实现高质量发展。哇，掌声在哪里？掌声！哎，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你的出行就轻轻松松的坐在无人驾驶汽车当中了。这离我们真的不远哈，2020年，你想想，我觉得2020年啊，我这个大学毕业，然后就可以坐着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在里面喝咖啡， 他签署什么上亿的这个单子什么，好，前面有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哈，多好。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新年歌，我要继续在这里发红包了。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新年有更多的惊喜，更多的期待。 Happy New Year， 发红包。 Rasa rasa sedih kita gembira.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selamat tahun baru.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selamat tahun baru. Baruan moding. Ya siap hidup. Ini biar ramai. Saya bawa sesuatu ini ke sulit. Bawa apa itu? Ini gas 3 kilogram. Buat apa Mang Oding? Tahun baru mah harus ada yang cukur-cukur begitu. Mang Oding, di tahun baru itu sudah harus ada petasan. Yang penting tahun baru ini sambut dengan cinta. Begitu betul tidak? 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全球都在听的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如果你爱车，你开车；没有车，你爱车也可以啊。怎么能错过这档节目《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陪伴大家。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好了，那第二波红包已经派发出去了，是我们的很多新人都已经领到红包了哈。你这嘴怎么回事？我们的新人都已经领到红包了哈。好，现在我们呢改进了这个大家领红包的这个路线哈。捷径，大家可以走捷径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直接进红包群哈，这都改名叫红包群了，好吧？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千万不要错过大红包，直接扫一下码你就可以领红包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2018年我们新的大家庭当中。 2018年还有一些环节是不能够错过的，很多人都是怀旧，是不是？对，2017年的好的环节，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还要继续呀。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呢，是来自黄品源的《新年快乐》。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谢谢，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发现今天我们的新朋友真的好多呀，刚刚还说哎，今天是1月1号，大家都放假状态，不会有多少人听广播吧，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事实证明确实有很多人正在守候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支持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谢谢你们支持2018年度全新的汽车音乐会。好啦，接下来我要发第三波的红包了。第三波的红包在发之前要告诉你哈，先搜寻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直接你扫一下就进入红包群。好了，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汽车音乐定制。2018年我们还保留这个环节，因为是汽车音乐节目嘛，怎么能不为我们的爱车定制音乐呢？老规矩，那今天是周一，要来为敞篷车定制音乐了啊！今天为敞篷定制的音乐的来自 Happy New Year， 那组合的名字就叫 Happy New Year 啊！带来这首 All by Myself， 哎呀，绝对是那种标准的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 很忙，相信在新的一年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啊，2017年就把2018年的计划都做好了，2018年我会很忙很忙的。其实是这样的，我在2018年也会很忙很忙的，因为我跟你们不负责任的承诺哈，2018年我会给你们推出很多的活动，至少春夏秋冬，至少春夏秋冬四。哎，叫我干嘛？这不负责任的承诺，真心话。真心话，完全说的都是心里话哈。好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董周杰伦的《牛仔很忙》，接下来继续来听新年歌，这新年歌来自邵雨涵的《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 小雨，起床了。

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个时段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的新变化。从今天起，北京音乐广播未来新主播 DJ 新星秀二等奖获得者郭鹏将和静瑜一起陪伴大家的上班路。新的一年中，早安音乐秀节目会有很多全新设计的小板块，都是由 DJ 亲自采制，同时还会在微信上和听众有更多的互动。早安模仿王、早安接歌王等小环节一定会让听众玩得不亦乐乎。另一位未来新主播 DJ 新星秀二等奖得主艾珂将和白洁一起主持晚高峰的娱乐最王牌。2018年的娱乐最王牌有全新音乐脱口秀，白洁会释放搞怪人格，演绎各类形象，听广播也可以在嘻嘻哈哈的笑声当中了解社会生活和文化热点。未来新主播 DJ 新星秀一等奖获得者思萌进驻到每个工作日12点到1点的时段，为听众们带来全新创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档节目在中午营造出浓厚的情感与音乐氛围，以歌传情，挖掘你我他的情感故事，让音乐广播的午间时光温暖人心。九七四唱歌最好听的主持人戴毅将在2018年热力回归，在15点到16点带来节目《和你一起唱》。戴毅会不定期邀请电台的同事录制他们唱歌的片段，或者干脆邀请他们到直播间里来一展歌喉，和真正的你一起唱。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t too far. We can crawl on our knees. What we're feeling, we can't do here. Sexual healing. Happy New Year. I know you're thinking I must be crazy. Don't sweat that small stuff. Kiss me, baby. Yeah, it's September, but with you here, every night is a Happy New Year. 又是一首听起来很应景的歌曲，是不是 Happy New Year？ 那么如果你现在才刚刚起床的话，你真的是太幸福了哈。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阳光照进房间里，很温暖的感觉哈。新的一年，新的一天，今天阳光不错，天气不错呀，大气透明度还可以啊，也适宜你户外出行。好了，假期小小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新年的第一天，好好放松一下吧。休息之后呢，待会儿可以出去走一走。好了，现在安安静静在家里洗漱，一边洗漱一边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在2018年呢，也是换上新衣哈，跟大家见面了。虽然是一档老节目，那今年已经迈入第四个年头了，但是我们节目在2018年换了全新的包装，全新的面貌，同大家见面哈。我们在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为了欢迎新朋友，为了欢迎新人呢，今天呢我也是给大家准备了见面礼哈，就是红包，有四波新年快乐的红包会陆续发出，还有最后一波也是分量最重的一个大红包呵呵要送出来啊。现在呢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入到我们的红包群。哎，明明是我们新的家族群，怎么变成红包群了呢？哎，反正让你知道，我们首先的功能是发红包，然后就会是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哈，就是体验到这家庭的温暖了。好了，怎么样加入到我们这个家族群当中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这个扫一下二维码进入到红包群当中。如果这个二维码扫不进去的话呢，你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我来加你进去哈，我来拉你进去。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看到新朋友 Snow 别着急，你要是进不到红包群当中，待会儿我来拉你哈，挥刀斩恶了，欢迎。还有雾里看花什么的新朋友是吧？因为爱所以爱，新朋友你们好，雪城雪乡平安幸福开心每一天，好喜欢你们这样的名字。这是根根哈、啊，根根你的头像好吓人的说。好了，还有青春如歌也很喜欢你的名字，青春如歌。还有哪些新朋友呢？再来念出一下。这是小兵张嘎，也不是我们新朋友了吧？回到从前，还有哪些新朋友呢？嗯。新朋友同时别忘了老朋友哈，龙航坚还有金妞啊妞啊佳佳呀什么之类的啊，什么之类的对老赵老董啊青春啊同日啊曹操啊当然不能把你们放在等等里面了哈，心里话呀思琪啊。好，在新的一年有新朋友还有老朋友真的太好了，当然还有新栏目新板块，还有一些保留下来的经典的板块。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新年嘛，当然要听欢快的歌曲了。来，有请小虎队《青苹果乐园》。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周末午夜变得快，快到